所以我已經有翻房，好犀利嘅。啊，咁咧就嗰啲河呢嘅泳池咧，環繞住可以一路游水，又兜個圈嘅。啊，我未試過住到咁豪嘅酒店嚇。咁咧就有啲酒依個酒店咧，你望唔到啦，就係、是、咧你游下水咧可以坐低，有個吧嘅。咁啊，即係坐低咁啊嗌飲，我從未試過，咁而游下水可以嗌飲嘅，即係我即係豪得好犀利。啊，咁啊，周围都好靓噶，啊，咁就一日包任食噶，廿四小时你中可以食嘢嘅，而廿四小时有 room service 噶，啊，咁我即系水深部地方就系个婚礼就喺一个好靓嘅环境嗰度嚟到去即系进行，啊，啲房又超靓嘅，啊，间房大过即系好夸张，如果香港嘅话，劏好多间房噶啦，可以。啊！食嘢咧就超豪啦，我未食過咁多嘢。其中有一間餐廳係專食龍蝦嘅，啊！咁你又唔食，好彩我唔知有冇肥到。其實觀眾好出名嘅地方就係游水啦、潛水啦，係個潛水嘅聖地啊！咁咧就甚至有一個擺咗啲嘅石像喺水底，咁俾人去潛水，係一個潛水人嘅聖地都係。總之係超豪，呢個墨西哥陷阱天堂。墨西哥係咪咁樣噶？墨西哥咪咁靚噶？哇，係咪咁啊？真係墨西哥點樣噶？冚軍係一個天堂啊，遊人嘅聖地。但真正墨西哥係咪咁嘅咧？如果你知道墨西哥是一個罪惡的國家，危險的國家，它的販毒情況相當嚴重，已經是超越了哥倫比亞，成為世界一個販毒的地方，啊，很多軍火，他們的罪犯、毒犯的軍火還厲害過國家的軍火，很恐怖的一個地方，墨西哥，啊，好警察都奈他們的不和，奈他們不和，政府奈他們不和。啊！如果佢哋都輕對呢啲嘅仇敵、一啲嘅對手嚟到去施行暗殺，無論係暗殺其他毒販或者暗殺政府官員，好恐怖。啊！佢哋嘅毒販嘅路線係遍及整個嘅國家，咁中國人已經算少啲噶啦。好多官員，譬如呢個女仔、呢個女人，啊，做呢、這、一個之前做呢個嘅議員，之前講嗰啲嘅反對即係販毒嘅。要對抗販毒的，結果他做了議員第一日就已經被暗殺了，而且他們的暗殺是極度恐怖的暗殺，我想不可以搜這些圖片，你上網看看就看到一些你想像不到那麼恐怖的暗殺。所以你在上這個溫哥華的網站的時間，就是看看去墨西哥怎樣的旅遊局，溫哥華加拿大旅遊局就叫你可以去，不過東西邊啊、北面啊，除非必要，如果唔係唔去。一個人間嘅天堂，好似，但其實真真正正墨西哥唔係咁嘅。有時當我處喺一個好靚嘅環境裏邊，我哋嗰個就係現實。但有時嗰個現實可能只係一個幻象，真嘅現實未必係咁樣嘅。以賽亞書第一章裏面一個古代經文，第一章裏面已經講到，當時神國整個百姓係陷喺罪行嘅裏邊，結果出現咗頭先嗰度經文，我哋都唔明白嘅。神要我哋獻祭，神要我哋守安息日，神要我哋守節期，神要我哋向佢禱告，但神話你獻祭我唔收。你祷告我不听，你的节期我烦啊！就好像话神啊，话我哋去敬拜，嚟平安堂崇拜啊！神啊，我唔想你嚟敬拜啊，系咩？我唔想你读主祷文啊，我唔想你奉献，我唔想你侍奉啊，系咩？点解啊？经文讲得好清楚，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都唔听啊！点解唔听啊？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我哋犯罪咩？我哋有犯罪咩？我哋冇啊！你话我杀人冇啊？我哋冇杀过人，你话我杀人，所以你唔听我祷告，我几何曾杀过人啊？十六节，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我几时有恶行啊？要指住作恶，我几时有作恶啊？你唔好，我哋叫屈掉屈啊，叫老屈。冇神啊，你屈我冇啊！原来个原因系经文讲好清楚，跟住话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嘅，及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我冇杀人啊！你孤儿唔系我抌低嘅，嗰啲寡妇唔系我造成嘅，即系所有都唔关我事嘅。佢哋俾人屈关我咩事？我冇屈佢，但系啲孤儿好惨。被屈的时间你没为他们伸冤，啲寡妇被人陷害的时间你没出声，我没罪的罪行啊，你没做坏事，但你没做好事，啲人的苦况不是你造成的，但当人在困难当中你不去加以援手的时候，你只是在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时候，对水上来说你一样有罪，血不是你流的，但是你见人施行强暴，你不施行公义去帮你所能够帮的，你的手一样流了杀人的血，你们一样要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于作恶，那叫作恶啊？圣经说这样犯罪，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袖手旁观的时候，你的敬拜，你的侍奉，一样我不会越立。刚刚在主后里面教完哈巴谷书，刚教完里面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哈巴谷质疑上帝，为什么你不看见？这本书讲讲看见，为什么你这么多的公的残忍社会上不公平的事你不理啊？神你看不到啊？神的答复就是我有看到，我说我不看，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看着是好的，神是看着的，当世人洪水泛滥的时间，耶和华在天上降临要看世，这个不是洪水故事，这个是巴别塔的故事，神在天上看着这个世界有很多罪行，那些人叫做巴别塔，神通从天上降临看见人所建造的巴别塔，彼得和他们成的时间就要阻止，神看着的洪水时间，当神在天上看着这个世界很泛滥罪恶的时间，神用洪水灭世，神是看着的。你说我没看，我有看，社会上不公平不公义我有看的，我有施行审判的，都有人有犯恶的时间我会施行这个的审判，不过审判的方式或者时间未必是你都以为我的方式或者时间，所以真正看没有看东西的不是上帝，上帝有看的，只不过是你看不到，你看不到神的作为，你看不到神的拯救。圣诞节，第一圣诞节耶稣降临，为什么？为什么诞生马槽？是因为神看见，神看见世人在苦难当中，神不理神理，所以诞生在尘世，诞生在污秽的马槽。耶稣来，上帝来，如果耶稣今天来到墨西哥的话，你猜下耶稣会去哪里？哈巴谷书有重要主题，神问哈巴谷，为什么你看不到我的作为？今天看完书上的书里面有提醒我们，其实哈巴谷好多，虽然他看不到，即神神神啲人唔理啊，社会上咁多唔公平嘢，睇唔到啊，啲人唔公平噶，啲人嘅拯救仲唔临到啊，好惨啊佢哋。然之后神斥责佢，睇唔到，但系哈巴谷起码有一样嘢，虽然佢明明神唔拯救，但系起码佢自己见到社会上啲唔公平嘅嘢，神系好惨佢哋， 好惨啊，点解你唔理啊？佢觉得神睇唔到，但系起码佢自己见到呢啲人，佢扎心。神啊，佢哋咁惨，点解你唔理啊？好多神唔理，但系起码佢做一样嘢，就系我哋欣赏嘅。哈巴谷为社会上嘅唔公平嘅事情，佢见到，然之后感到好扎心。神啊，点解你唔理佢哋啊？我哋咧，我哋冇见到社会上呢啲嘅唔公平嘅事情。我们见到这些我们应该出声，我们没出声。看见不等于一定有行动。啊、真正的看见，哇，他可不可能见到的人很惨，他见到他未必有感动。见到就感动，然后行动的，这是真真正正的看见。想起释迦牟尼在皇宫里面做王子，舒舒服服。有一天他离开宫廷，再看看外面的世界，就看见很多很可怕的事情，生老病死，贫穷疾病，贫富的悬殊。他看见，然后他可以看见之后回到房间，哦，原来里面这么假，可以回到皇宫没事。他是不是啊？他不是，他就从此离开皇宫，然后就是去禅修，希望为人间想了个道理去帮人去解决这个苦难。他所创的一个很美丽也很伟大的一个思想，但可惜他的后人将他变做即满天的神佛，另一个课题。但是他看见，他受感动。看见不一定有行动的。好出名的故事，不同大家去看那个故事，就是路加的故事，好撒玛利亚的故事。那个人旅客被人打亲，被强盗抢夜木衫打身在路边，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经过看见 ，so what？ 看不到，看不到，不关我事，不关我事，看到，不关我事。主啊，我哋敬拜你，主啊，我哋服侍你。即系个祭司，个利未，一个敬虔嘅人，属灵人，佢哋以为耶稣讲个故事。似乎不是想闹那些抢人衫、剥人衫、打人的强盗，是想说祭司和利未人，你经过，你看见 ，but you do nothing。真正在做事的，肯帮个人的，是一个你们所歧视的撒玛利亚人。你的敬虔，你想象那个利未人看完之后见不到，走开，跟着去献祭，跟着去侍奉，跟着去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怎样啊？我听不到啊。 What are you talking? What are you singing? What are you offering? 你做了什么事？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意义。如果那个人不是撞到好撒玛利亚人，死了，他的死谁知过？那个强盗都是，你不是抢衫，不是打他，他要死吗？抵死啊！不是，那个强盗的责任是不是啊？那个利未人有份啊？祭司有没份？他们没有做坏事，但他们坚死不救。耶稣讨好撒玛利亚人，告诉我听一件事，你没有做坏事，但你没有做好事，罪是一样的。有时我们看这些相片很漂亮，就是那些经典的新闻照片，一些被人垂死人啊，比如最近有一个一张很出名的相片，人摆上 Facebook， 即系摆上网，希望咧攞奖嘅。一个就死嘅小朋友，女仔细路女啊，就死噶啦，喺路边。然之后远边一只秃鹰喺度做乜嘢啊？等佢死啊嘛，死仲我啄佢啊嘛。咁嘅相片摆上全世人睇。一首几经典啊！ 咁而我谂影嗰人希望攞奖，讲咩奖片仲唔攞乜乜乜摄影奖？但系咧，俾世人唾骂。你影相嘅时候，你谂乜嘢噶？点解你唔去救佢？咁你可以话：喂，我影完相可能救佢噶喎。咁但系你第一眼见到呢个场面，你第一做嘅嘢唔系影相，可能你个转咗时间就已经改变整个小云小小女孩嘅生命。如果女孩子死咗嘅话，谁知过？诶、唔关我事嘅喎，佢冇嘢食，佢俾人乜乜乜，关我咩事啊？谁知过？冇讲咁远，冇讲人间苦难咁大件事情，讲啲咁嘅贴，即系啲低层次啲嘅，即系冇讲世间苦难啊、生死问题，大麻。你屋企附近有人食大麻，好辛苦啊！闻到啲二手大麻，我屋企附近冇喎，所以对我嚟讲唔好 care。你屋企附近有人卖大麻，我屋企附近冇。同性恋，学校教呢咁嘅嘢，我都冇细佬啊！我都冇细佬，我细佬大晒啦，关咩事啊？唔关我事嘅。有一句说话好叫咩啊？同舟共济。有一句说话叫同理心。中国人就唔系同理心，系中国国内亦好似叫同共情心，都有同一意思。同理心、共情心，即系你感受别人嘅感受。就算好似与你无关嘅嘢，你都关心，你都关注。我哋更加，我哋觉得皮毛呢个嘢，环境保护环境。我常常讲保护环境嘅原因系因为。我覺得很重要，即係都可以。我除咗福音之外，社關啊、社會關懷、環保都係我哋應該要關注嘅課題。不過太多基督徒咧係唔願意去，即係去思想呢個課題。啱先睇緊文章，呢文章係嗰、那個一個大學，唔係一個神學院教授啊。咁喺自己教裏邊咧，發覺啲嘢好勞氣啊嘛。佢係喺一啲嘅雜誌，嗰個雜誌裏面登。就是寫文章嘛，佢一次就發牢騷啦。佢覺得嗰啲教會咧，就成日都印埋啲唔聽使嘅嘢，需要印先印，但成日印係好多嘅嘢，叫做嘥好多個字。聚餐咧，全部都係紙杯、紙碟、交叉、交碟。啊，聖餐咧，全部都係交杯，全部抌嘅啊。即係一間教會一個崇拜之後。就幾個垃圾桶換曬嗰啲聖餐杯，一個聚餐之後，成幾個垃圾桶都係換曬交叉交碟紙碟。啊，咁我哋教會好啲啊，我教會咁就煮啦。我教會聚餐係用咩啊？即係唔係用即抌嘅？誒，我哋用人手洗嘅，唔係人手洗，用機器洗嘅，都係用人手撳掣嘅。啊，所以我哋教會就冇呢方面，所以唔環保嘅問題。不過問題我只不過計。我哋嘅嗰度問題咧，就唔係呢方面嘅問題，係廚房唔夠人洗，唔夠人用啊！弟兄姊妹唔肯入廚房幫手做到係嗰幾個，呢個另一個問題啦。anyway 講嗰個作者，嗰、那個神學院嘅教授，即係佢覺得佢問過投訴過噶，教會話如果唔用嗰啲聖餐嗰啲膠碟、嗰啲膠嘅聖餐杯嘅話，揾人洗好麻煩嘅。唔用呢個嘅膠碟食佛嘢嘅時間咧，聚餐之後咧，我揾人洗好難嘅，而且都嘥水啊，係咪？咁梗係啦，都嘥水嘅。作者嘅問題就係、是、問翻教會，我支唔支持環保嘅？支持，梗支持嘅。口話支持，但係真係做嘅時候，有幾多個人做？有多少人做落实去实践环保的有多少个？我们感受不到这个世界受污染，因为很远方我见到知道好地方有垃圾，好地方没干净水，好地方能源缺乏，很远的时候温哥很富庶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我们是最富庶的地方，最适宜营的地方，我们见不到，所以我们感受不到那个问题。 有几多弟兄姊妹基督徒真的会带环保袋去买嘢？有几多基督徒冲凉嘅时间鞋识冲快啲，唔好嘥咁多水？唔系好多嘅啫。你话温哥华，温哥华最全世界最多水嘅地方，你知几远？落水落到你傻晒啊！使乜咁紧张啊？其实温哥华都一样，又面对制水嘅问题有时啦。呢、这个问题唔系多用水少用水嘅问题，呢、这个原则嘅问题。当呢个世界大部分嘅地区唔够水，亦都唔够干净嘅水嘅时间，我哋又唔应该喺呢个口地方里边嚟到浪费。当如果我哋用 video 录咗你，唔系冲凉，又影咗你平时用水嘅情况，然之后放俾嗰啲地方冇水用嘅地方嚟到睇嘅时间，佢话我哋折冇嘢啦，真嘅。真的，这个不牵涉原即有没有问题，这个原则的问题，这个是教会所谓教会的问题，教会所谓教会，因为我们作光，因为我们作盐，因为我们管家，因为我们要作榜样，将来在天家我们要交账。交账的时候就不是只是问你信带了几个人信耶稣，而你对我很支持的问题，可能是有人有需要，你有余，你有没有帮他们？这个社会上有不公平的事，你有没有出声？这个世界第二些地方没有水饮，那地方的人很贫瘠，即环境保护，你有没有尽一份责任？你有没有做管家？将来一切我们要交账。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在幸福当中，我们温过主人是很鬼幸福的。哎呀，就喜欢扭几张环几张相片。哎，去不去？温哥华靓到云啊，山明水秀，几好啊，有山有水。你不要忘记温哥华一样有很贫穷的地方，连东区为例，有没有关心？有没有关注？有没有祷告里面去纪念？好 ，Sherry 咧，冇咁远啦，冇讲东区啦 ，Sherry，Sherry 睇呢个 poster 几得意嘅，有啲 Sherry 地方系好多嘅黑暗。Anyway， 喺幸福当中，我哋有时我哋见唔到周围其实好多有需要嘅人。圣诞节，一讲圣诞咧，第一个印象乜嘢啊？就算基督徒都系嘅，基督徒有时谂圣诞，第一样谂到就系咩啊？咪扫货啦，睇下啲花又睇下有冇咩平嘢啦。圣诞最大嘅 picture 唔系参加弥撒崇拜，主日圣诞崇拜，最大嘅 picture 系喺大公司面扫货出嚟嗰个条话，嗰句圣诞。圣诞节原本的意思是付出，是牺牲，是关注别人的需要。耶稣都当心马槽，为要拯救世人，为人来做牺牲，是付出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圣诞节变了做一个攞嘢、攞嘢、攞嘢的一个节期。已故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个笑话很出名的，我相当喜欢这个笑话。好，什么事没了啊？只要生哦，没个笑话，不要紧，我讲啦。丘吉尔讲的很出名的笑话，英文是比我识，我成日识嘅英文嘅中文添。英文佢咁讲嘅 ，We get a living。By what we get a life of what we give。中文是当我们去攞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活下去，我们有钱为生。当我们付出的时候 ，when we give， 我们 get 的不是一个 living， 是一个乜嘢 ？We give a life， 一个生命，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不同大家唱歌， 有首歌叫《站于天地之间》，那里其中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世界什么，让我们世间同世间恶，世间黑暗，不要让我们只看到身处的环境，好环境里面我们觉得一样都很好，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关心，需要我们关注。临近圣诞，想想其他东西，除了想想哪里便宜之外，想想我们家有什么东西是多的。原来我们门廊会都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二手店的，捐书去那地方，然后他们将我们所不要的东西，不听使的东西，然后可以去帮助别人。那你不要想啊，好啊，捐了之后我想买新的东西，不要想。这个世界奢侈不到了，尽量用残晒你有用的东西，有余的拿出去。这个世界需要我和你去 give， 同心祷告。神啊，身处幸福当中的我们，有时会真的看不到世间的恶，世间的黑暗，或者我们太多的资讯让我们麻木，但是神啊，你不麻木，世间的可怕、邪恶、悲伤，你见到。圣诞节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降生马槽，施行拯救。耶稣在世上的时间，也都看见人困苦流离，羊无牧人一样。这个是你的心。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间，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究竟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应该看见的东西？因为我们看见，但是我们不执心。神帮助我们，特别是临近圣诞时间，一个原本宣扬付出、牺牲、舍去、舍己，为别人来付出一个节期，今天被歪曲。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正如圣经刚才讲到，耶稣上帝要我们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当我们没有做时间，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侍奉都是徒然。帮助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我们唱一首的诗歌，在圣诞之前我们唱这个令我到诸路地，在生命圣诗125首，我同起立，我正在唱双礼来到台前，我正在唱头两节。生命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于你，是我望望你荆棘面，令我到作流地，是我望望黑晒马利，望望我处痛苦受死，望望我处因爱慈悲，令我到作流地。清明是我离安葬墓，门徒曾悼念你。百耳天使在哀守护，当离安睡无泪。是我望望黑晒马利，住痛苦受死，莫望我住因我慈悲，令我到作流地。 圣餐里面有杯和饼，表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牺牲。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不需要来到人间，也不需要在罪恶苦难当中，但他进入人群，就人间的苦难，我要施行拯救，因为他对人的是爱，是关怀，是怜悯。 我们低头作谢，主，我们感谢你，容让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可以回来的教会，有机会去